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他是郭德纲相声中提到最多的德云社相声演员，他精通相声、快板、评书等多种曲艺表演形式，他的大眼睛、慢性子以及被郭德纲夸大的说话腔调被相声迷们津津乐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在今天的笑星传奇中啊，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德云社的元老之一、优秀青年曲艺演员李菁。李菁从小就受到了曲艺艺术的熏陶，当时父母经常给小李菁放相声、评书的录音，他只要一听到相声和评书就不哭不闹了。后来李菁通过父母的介绍拜在了快板名家梁厚民门下，系统的学习快板书表演，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李菁最终获得了全国快板书大赛的一等奖。除了快板书之外，李菁也始终没有放弃相声的学习和表演，从1996年起他就和郭德纲、张文顺以北京相声大会的名义进行演出，也就是现在的德云社的前身。从京味书馆、中和戏院、广德楼、华生天桥，再到现在的天桥乐，经历了风风雨雨，大家始终在一起不离不弃，共同奋斗，最终获得了现在的成功。下边咱们就一起来听一段李菁在德云社成立十周年的演出中和自己的老师金文生表演的相声《数来宝》。 快板这个艺术形式啊，我个人认为非常好，我也很喜欢，平常跟朋友们一块聊天，经常我们探讨这种形式。有人就问我说这个快板跟快板书有区别没有？ 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您说说。 快板啊是不讲故事，没有人物。快板书是讲故事演人物。 不错。 这两个名词呢还是解放以后产生的。 谁给研究出来的？ 谁研究出来的呢？王凤山先生提出的快板这个名词。 不错。 李润杰先生定名的快板书这个形式 一点都不错。 其实在解放以前没有这两个名词。 解放前叫什么？ 统称叫数来宝。 数来宝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呀？走大街串小巷要饭的。 要饭这韩大爷大娘给点不就完了吗？还数来宝？ 您把它看 宝去吧你。 您把它看意了，没有那么简单。 怎么呢？ 大爷大奶奶一叫就给钱呐。数来宝的一去一唱不用给钱。 那也不一定。 不一定。 他不给我们不走啊。 你不走，你不走，你唱啊。 我们唱一天， 唱一天，唱一天也不给。 唱一年， 唱一年也不给。 唱死了，唱翻身，你都得给钱。 唱死了，我得欢迎过来都不给钱。你是没遇见那种掌柜的 啊？ 甭遇见那各色掌柜的。 哦， 你遇见我，宝贝儿就不给。我有外号， 您叫什么？ 钱秀。 钱秀， 嗯， 这钱秀怎么讲啊？ 这钱字到我咬的就锈住了。 哦，锈住拿不走了。 嗯， 您没打听我也有外号吗？ 你外号叫什么？ 铁刷子。 好嘛，干嘛用？ 专刷您这钱秀。 这好 啊，今天您也甭抬杠， 好， 甭枪火， 嗯， 咱们俩来一回。 怎么个来法？ 我就来这数来宝的。 我去那掌柜的。 您来这掌柜的。 你准保险在我这一分钱要不走 啊，准能要起钱来， 绝对要不出去 啊！您别说那大话， 我有把握 啊！是啊， 啊， 咱们唱一回，啊， 我这掌柜的就这样， 是吗？ 啊 啊，就这样啊！这个数来宝的规矩懂吗？ 不懂， 不懂。 嗯， 一街两巷都是买卖， 嗯，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的唱， 爱唱， 把哪家隔过去，都叫失礼。 对， 知道吗？咱们就一家挨一家唱， 好 啊。您准得给钱。 我不给钱。 不给钱呢，没那个事。听着啊， 板儿打的不错。 哎， 来，等会儿，等会儿， 怎么意思？ 唱数来宝你矮吗？ 啊， 矮吗？ 矮吗？ 啊。 我唱的是 刚才那何云伟唱把话说的矮矮的，挺往后头看，你矮吧你？好， 我唱的是矮， 矮 不是矮， 矮那 叫板， 数来宝还叫板？ 当然得叫板呐，一街两巷都是买卖，你知我唱哪家啊？ 对对对， 这一叫板把大家伙注意力引过去了， 嗯， 好，就唱这家， 嗯， 必须得叫板， 嗯， 啊，后头就有词了，竹板打。我的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可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那幌子与招牌。幌子好比龙戏水，拦得给他就像紫金牌。算盘子儿一打摇钱树，我拜掌柜的大发财， 嗯， 您发财，我们张官路过乡求来拜望，拜君子，我的求财神。这个要钱净拜大量人，人不量大我不拜，欢乐不得迎春他不开，花要开夜要圆。男讲四书，女讲贤，男讲四书高官做事，那女讲贤来当家园，那个当当家主主事儿，我的大掌柜，您哪年不治急请地儿， 嗯， 三五百块小玩意儿给不给的不算事儿， 不算事儿啊，走走走走走，叫你走去。 你让我走我可不能走，我要了半天空着手，一文钱也没有，傻子我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啊，您要给钱我就走。 你赶紧给我去一边去，去去， 你让我 去， 你让我去我可不能去， 嗯， 我去的明儿个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全仗掌柜的您周济，也随高就低我们能去啊。 你凭嘛给我要？ 凭什么呀？ 啊，凭嘛给我要？ 大掌柜 啊， 您听其详。 嗯， 打周朝列国就有我们这行。 哦，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找范丹老祖把粮帮借给你们吃，借给你们穿，借来了米山和面山，可是直到了今天没还完。 嗯， 无论你僧，无论你道，无论是回汉贺两教，什么天主堂啊，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们许要。 孔圣人门徒你需要 怎么样呢？ 你知道我这什么买卖吗？ 您这什么买卖？ 法院。 您这药啊可不能停。 怎么呢？ 怎么呢？ 嗯， 有开法院的吗？ 那个，我就愿开法院， 私人法院。 哎， 您这不叫买卖。 我这试试你有词没词 啊，试试我这反应快不快。 我要真看买卖，你懂得看买卖怎么唱 啊。那您说怎么唱？ 过去这个数来宝我要是开了买卖了， 嗯， 你不单得唱出我这个买卖来是怎么干，你还得唱出我这个买卖的祖师爷是谁 啊，表表每个行业的祖师。 对， 张嘴就来， 张嘴就来。 对于我来说没什么， 我可不定开什么买卖， 您随便开。 哎，我开个小买吧。 什么小买卖？ 鞋铺。 鞋铺啊， 嗯， 是上鞋是卖鞋， 前店后厂，连上带卖。 哦，一条龙服务。 对， 这种鞋铺， 嗯， 张嘴就来。您听我这词儿。 好， 这个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了高山。这个王禅老祖真有份，收位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打山下，这才留下了鞋和袜。孙膑爷起身早，随身带了那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这个月牙刀亮汤汤，先踩底儿后踩帮，那么四合的叶子整一双。大师傅做活真有样，屁股坐在了马扎上，左一扎右一拉，你这个买卖有财发。扎一锥子过一线，是三年五年不得开战呢。 不能开战， 嗯， 鞋铺我不干， 不干， 我改买卖了。 改什么买卖？ 铁铺。 铁铺， 听说那铁铺，铁匠炉。 哦，铁匠炉。 这行可有祖师爷？ 当然有祖师爷。 哎， 当然有祖师爷。 你来来这铁铺， 你听着呀， 哎， 嗯，打竹板，我这响连天。师兄在屋里听我言。打起竹板我就唱，先有三皇后有的天，三皇五世造天地，老君爷生在了甲子年。老君随身带着五行，是金木水火土战仙。老君爷五行先用的火，口当风向脚当前，那胳膊的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方才刷下纸一翻，刺了你的针，刺了你的剪，刺了你的六块荷叶板，四块长两块短，这个四块长挡四面，两块短有风眼，公鸡毛母鸡尖，来回来去的把风扇。打烧菇鹤烧盼，铁锅出在了怀路线。什么绿豆丝儿、黄豆条啊，丁儿啊，当然的打广勺啊，什么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鼻撂吊、铲锅铲儿、 铲锅铲儿 啊， 铁铺我也不干了。 又开什么买卖了？ 剃头棚，小买卖。 棚， 嗯， 张嘴就来。 张好， 这个七不剃，八不留，三绺青丝挂在门头，三绺青丝可在门前挂。三教九流他是一家，一家人数一数，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过吕洞仙，他给罗祖占过班，勒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先拜罗祖后拜你，那么你是罗祖三徒弟。罗祖爷品气高，七月十三得的宝刀啊，说得刀到得刀，那么得刀就在那乐阳桥，乐阳桥万丈高，块块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下八块，当间抽出那两块来呀、啊，操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杠的明又亮，崴开水对阴阳，这个两块手劲，一块方的一块长，这个长的搭在了肩膀上，方的就搭前胸膛。男剃前女剃后，回汉两教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这个五花锤打了个对，起个名啊叫放睡。为什么打的那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 受过罪 怎么样？ 剃头棚我要不开了 啊、哦，开什么？ 豆腐房。 豆腐房啊， 嗯， 张嘴就来。 来了， 不就豆腐房吗？一进大街，我就表表鼓、 嗯， 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怀来卖豆腐他占先，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你这个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拐豆铲儿，左一匙儿右一匙儿，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这个豆腐爱死个人儿。什么豆腐丝儿、豆腐片儿，买的加了红老伴儿，是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 凉菜儿 怎么样？ 你白唱了 啊！ 我说豆房我没说完，你就接着唱了。 是啊， 我不开豆房。 您开什么呀？ 我在豆房借点儿。 哦， 我开药铺。 什么药铺？ 同仁堂。 不唱。 怎么呢？ 唱不了了。 怎么呢？ 咱刚才说了 啊、 这买卖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的唱， 错不了。 您这挨着吗？ 当然挨着了。 当然挨着、北京的地理熟悉吗？ 太熟悉了。 大石栏有个同仁堂， 对， 马路南边， 对， 到下台阶， 嗯， 大家伙都去过。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有， 有， 我老去买豆腐、我老上旁边买豆腐去。 哦， 你知道有个说相声的王月波知道吗？ 大胖子， 他老同仁堂买药去，我老碰他，他总吃药，我总吃豆腐。 吃什么豆腐？这个抬杠， 我也别说没有，您也别说有。 怎么呢？ 这不是坐着一千多位呢吗？ 啊， 您问去。 我问嘛？ 哪怕底下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有，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 怎么样？ 我就给您唱这同仁堂。 是的话，都甭我说话。各位，这同仁堂啊，在我们这行又叫拉药抽屉。 嗯， 他不但报出祖师爷来，还得把这药名报出来，未必唱得了。各位，帮个忙，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有， 有， 哎， 有，那就唱吧， 啊， 唱吧， 嗯， 您可不亏心呐，有啊， 哎。 哎，这个同仁堂啊，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名医列的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提龙跨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啊，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走线号末治好了，那么一针治好了娘家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那么点他在当朝，封他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他武将就把头摇，万般这个出的无忌难，亲身赐见大黄袍，这一旁怒恼哪一个呀？怒恼了竟得老英豪，微臣我这个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你不赐那黄袍？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提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搞，黎民百姓才把香烧啊！你老这个买卖有兰柜，你老这个兰柜3尺3寸3分高，这个一边撂这个压药碾，那么一边供这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几味草药泥了仙肠，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二人睡的沉香床，睡的三更交白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墙，盗走了水银50两，这个金毛的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人参这才坐大堂，左手抄起干草棍，棍棍这个打在陈皮上，打的这个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就怕掌柜的不给钱。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如今在德云社演出的李菁，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京城丐帮少帮主，他和何云伟这对搭档受欢迎的程度仅次于郭德纲和于谦。李菁的沉稳加上何云伟的活泼，往往能让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作品焕发出新的味道。2005年的北京相声小品大赛，两人珠联璧合的表演更是荣获了相声专业组一等奖。2006年，李菁得偿心愿，拜在了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的门下，从此成了侯氏相声的再传弟子。除了相声，李菁在评书表演上的造诣也相当深厚。2007年，他又拜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为干妈，学习评书表演，经常在北京宣南书馆表演评书，无论是传统的杨家将、三国演义，还是新作的枪毙刘汉臣、消费买药等节目，李菁演来都是得心应手。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李菁表演的评书《三国演义》关云长土山约三事的片段。 张辽抱拳当胸，将军，以张辽所见，现在你看你的周围都是我曹军的将士，如果将军跨马抡刀冲下山去，你是必死无疑，所以依小弟之言，不如将军暂且归降丞相。啊，云长一听眼睛就瞪圆了，文远，你这不是还是让我归降吗？说了这么半天，废了一车的话，还是想让关某投降曹丞相。嗯， 将军，我话还没讲完，我是说让将军暂且归降丞相，如果将来将军知道了皇叔刘备身在何处，你们弟兄还有团圆之日，这样第一保住了将军与二家皇嫂的性命，第二又不为你们桃园之好，凭借将军你的刀马武艺还可以为国家出力报效，将军何去何从，望你三思而行。这几句话说的关羽心里想，对呀、我现在苟且偷生先投在曹丞相的麾下，将来我知道大哥刘备身在何处，还有机会团圆，这样二家皇嫂也死不了了。所以思想再三，云长抱拳当胸，文远将军，刚才你以三罪相责让关某归降，关某归降倒是可以，不过我有三件事还请将军回营去回禀曹丞相，如果丞相应允则关某归降，丞相如不应允，关某我是誓死不降。张辽心里高兴，这就有门啊，慢说你是三件事，三十件三百件，我回去大不了跪在丞相的面前苦苦的求情，我也让丞相答应，这样也算报了当年活命之恩，解救了你们桃园弟兄，好吧。将军，哪三件事你一一对张某道来。好，我这头一件，我弟兄桃园名士，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匡扶汉室，所以今日关某我是只降汉帝不降曹操。降汉不降曹，张辽心说这个我怎么跟丞相回禀啊，这话不好说呀。丞相，关羽说了他降的是汉献帝不降你曹操，但是还得在你麾下听用，这话没法说呀。将军，那你第二件事是什么？第二件事，我大哥刘备乃是当今皇上所封，官拜左将军宜城亭侯之职，还请丞相按我大哥的俸禄发放于我，我好奉养二家皇嫂。另外，如果将来我们随丞相回转了许都，那么丞相要贴出一张告示，晓谕众人不许惊扰二家皇嫂。这就是第二件事。张辽心里话说这好办，不就要俩钱吗，我回去跟丞相一说保准能够答应。那么将军，这第三件事呢？这第三件事就是将来关某如果随丞相回到了许都，就要派人打听我大哥刘备的下落，一旦知道大哥身在何处，我关羽是不远万里要前去寻凶，就要辞曹而去。张辽心说这三件事儿，就第二件事还好办一点啊。头一条我没法跟丞相说，第三条我们丞相是断然不能答应，如果我们丞相答应了，那保证是精神有点错乱。那养你干嘛呢？把你收在麾下养着，知道大哥身在何处，马上就去寻凶，就辞曹而去，就走，这不好说呀。但是为了全兄弟的权益，张辽没办法，抱拳当胸，云长将军，这样吧，三件事我回营去禀报丞相，将军稍等片刻，想必丞相断然能够答应。好，文远，你快去快回。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李菁表演的《三国演义》关云长土山约三事的片段。李菁不但一直坚持表演相声评书，还投身影视圈，参加了电影哈哈哈以及德云社筹拍的电视连续剧相声演义的拍摄，此外电视中也能看到他主持节目的身影，可以说是在演艺道路上全方位的前进。现在的李菁可以说是越来越忙了，虽然每天的各种演出和排练辛苦，但是李菁却乐在其中。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再来欣赏一首王心凌演唱的《打起精神》。